们会不心冷，是纷争的新闻，一时时够停损，却以爱之名不断产生。谁离策谁挽怀，我们莫非只能感慨，在脑海你明白，这不是爱。什么在更残忍，谎言或掩盖伤痕，几个道歉的人，但没发生过要你否认。说悔改，说关怀，我们总被温柔收买。说拜拜，站出来，给自己 Yeah.